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榜，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啊。首先是房东的猫，全新的银河低听。我们听到这是女生二人组房东的猫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银河地听啊。他们放弃了木吉他作为主要的乐器，玩起了80年代的复古风啊。虽然这两个女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地听文化，但是呢同样可以玩复古，重现父辈们当年的流行啊。最近有多少人在看2021年的好声音呢？这个玩法有点改变，除了四位导师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个9年来在好声音产生出来的这个高人气的四位选手作为小导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哈。说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当时就诞生了很多很棒的歌手，像袁娅维啦、梁博、金池、平安等等。那一届的亚军的吴莫愁可以说是一下子啊冲到了顶流，是那一届曾经最高人气的歌手。不过最近这些年他的曝光率跟歌曲数量有所下降，因此我看到有一个话题叫做吴莫愁去哪儿了。 你羡慕我的精彩，因为你没看过我苍白，常常怀着孤独失去时代，我走进了茫茫人海，寻找灵魂里灰色的地带，活成一个小 对，我不用流浪在人海，终于不再等待，你带着彩虹走过来，改变我灵魂里灰色的地带，我像一个小 这是一首新歌，时隔三年，吴莫愁将会在今年发行他的新的专辑，这是2021全新专辑首发单曲《盛开》。吴莫愁去哪儿了？哪儿都没去啊，他还在呢。 我只是个傻孩。 2003年从水木年华离开的李健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似水流年》，包办了他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作曲编曲制作工程啊。这是李健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绽放》，大家会非常的喜欢啊。一别，这张专辑已经有18年的时间啦。接下来我们看到是2005年的今天，8月17号，来自台湾地区的5566组合推出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叫做《好久不见》啊。同名主打歌曲呢，非常少见的采用了彝族音乐人山鹰组合成员奥杰阿格的一首作品，也让这首歌在气质上是与众不同，当年在中文歌坛啊刷足了眼球哈、啊、5566一度非常的走红啊，流量惊人啊。时至今日啊，这么多年过去，大家还有人对这支组合有印象吗？好久不见5566。 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如花儿为我们盛开。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如花儿为我们盛开。

二十年前的今天，2001年8月17日，温岚的第二张专辑《有点野》推出庆功版、发光发热版，加送卡拉 OK VCD。 哇， VCD 真的是当年的产物啊。90年代呢，啊，曾经有唱片公司呢推出了这个加送录像带的这个超大豪华包装的唱片啊。那么另外呢，这张庆功版还加料奉上了刚刚这首歌呢，就是大热金曲温岚跟当时的师弟周杰伦合唱的版本《屋顶》啊。那说到这个《屋顶》的出版呢，是1999年跟吴宗宪的合作啊，选自吴宗宪《你比宗宪快乐》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一首新歌，周深为《乔家的女儿》这部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我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美好。直到世界的。

非常帅的一首歌哈，来自刘柏辛的《有妈炒面》，其实就是 You Metro Man 的谐音梗啊，纯爷们儿 Metro Man。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李宇春流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口音》。稍后你将听到的是 Click Number 15的《叮咚》。 街角的便利店，灯火突然间闪烁了好几遍。凌晨的12点，听见公寓里煮好一碗泡面，我脾气偏懒，吞咽过不少偏见。想找谁说几句抱怨，却发现没人聊天。一转眼又冬天，今年大雪有点狂，也有点乱。睡过了好几站，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窗外的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你说爱我的口音。 到了几百个画面，停不下对你无限眷恋，你视而不见又太可见，完美的图鉴一选择终于实现。 Click number 15呢，去年的一首单曲叫叮咚啊，这是一种复古的 R&B 的曲风啊，唱那种微甜恋爱的一种感觉。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子婷去年翻唱 Elva 萧亚轩2006年的一首歌曲，叫做《表白》。我们可以听到从原曲的热力电音到李子婷版本的 EDM 的曲风，也见证了舞曲流行的进阶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出口，好想跟你表白， 事情。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没有关系，说吧，不要想太多了。 我要让你知道 that I wanna be your girl， 一直想要问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哇，怎么这样？ 你打动我的心。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 我们听到这是李子婷翻唱 Elva 萧亚轩的表白。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萧亚轩本宣，听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连拍，当暧昧将快门打开，不管来热恋的时代，储存下载，随时定义着浪漫。不明白爱情该如何保存不坏，把最美瞬间都留下来，头发会乱日中有意外，亲吻冷战，一切自然，越不完美就是越不坏。你幸福着我的心灵，眼泪如暴雨落下是烈火从心，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是淡或惩罚，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越清晰越不确定，爱是累积，有一点一滴，要幸福着我的幸运。眼泪如暴雨落下是烈火从心，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是淡或惩罚，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刘若英11年前的一首歌曲《我们没有在一起》。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现在呢，听听 FM 呢已经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的内容是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啊、这些频道呢会让大家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啊！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还可以参加寻宝的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本小时的结束曲为大家安排的是20年前 Gigi 梁咏琪专辑同名主打歌曲 Amor， 稍后见。 Amor my love， 你现在好吗？是不是和我一样失眠中时 第40位平安吉祥阿爸。 心上绿水沐浴吉祥阳光呀。 第39位 Sunny 杨云晴隐。 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 第38位郁可唯五拍12座。 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 第37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像万种观念看不尽人生。 第36位小鬼王林凯 Shining in the Dark。 已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法再遮盖你的伤口。 第35位范晓萱活过。第34位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如果

写错信，告白气球，风吹的堆积，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周杰伦最近又开始吊大家的胃口，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当中透露他的专辑可能会明年发。哇，怎么又拖到明年呢？这一年复一年，明年何其多。然后他说现在已经录好了两首歌， MV 已经拍了，于是陷入纠结当中啊，到底是先丢出来还是要等其他歌好了再一起弄成专辑呢？我真的不想再要听到周杰伦关于他的新专辑催催催催催，从2016年催到现在哈、啊，这5-6年的时间了，不想再听了这个老梗了。所以我看到有歌迷说呢，有一首是一首，我真的不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你不知道的是，来自2010年8月份王力宏的18般武艺专辑哈、啊，非常好听的抒情歌。 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用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随了满地。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用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随我满地在心里清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城市片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爱情都只是传说，难开花难结果。你眼神里的讯息我懂，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 听到这是1996年郑中基推出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别爱我》。郑中基呢，从小就显示出来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呢，暑期工就去唱片公司打工啊，这个在录音室里面当暑期工，为张学友、谭咏麟啊、陈慧娴、李克勤等等这个专辑唱和声。那么1995年呢，在张学友的专辑《过敏世界》录音期间呢，郑中基得到了监制欧丁玉给予的机会，为这张专辑唱和声。所以呢，他跟张学友关系不错，在第一张专辑1996年的甲乙丙丁当中，的张学友就这个站台为这位新人啊护航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张学友的歌曲，来到1997年，听到这首歌叫做《想和你去》。吹吹风， 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超凡人心张退，词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 林志炫的《离人》啊，原唱是张学友啊，翻唱版本比原唱版本，大大的有名气啊。原唱还是张学友，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翻唱界算是很少见的。如果让你来说翻唱比原唱有名的歌曲有哪些，你会想到哪些歌曲呢？你比如说像迪克牛仔翻唱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简直好像就是迪克牛仔的一首原创作品，对吧？还有前些年的袁娅维翻唱的《说散就散》，对吧？啊，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90年代的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叶倩文，1993年，这首歌叫做《女人的眼泪》。凋谢的心，凋谢的 趁着我一瞬在和我吻别，请记得记得我的人，随着你的背影落一地心碎。 我的情人。 李玟真行人，选自2000年八月份推出来的真情人 You and Me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当时 Sony 呢为他开始了全球收割的计划，所以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的歌曲是来自全世界各地啊，不同于翻唱啊，这些都是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在了解了 Coco 的音乐风貌之后为他量身打造的全新的作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接下来哈林与郑钧的 忽然大雨，想你，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 与郑钧命中注定啊，这是他2009年的一首歌。我是麒麟，在北京啊，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结束曲会是本周 Top 40排的第11位，张艺兴的《画卷》啊。明天有空，欢迎各位继续来我的节目听好听的歌。再见。 山水画。